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10月21日，广汽传祺北京长春 4S 店开业庆典，诚邀您同享盛宴。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，惊喜连连，金融分期零利率，置换购车送大礼，期待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内，详询89368777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之作《鲁能山海天》，铜鼓岭的富养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，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，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，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15号下午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念青到部分乡镇实地调研指导工作，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领导李庆宁、李鹤群陪同调研，王念青一行先后深入到临屯镇、孙庄乡，实地查看了农村庄稼工作进展情况、19大安保工作以及环保工作督办整改情况等。座谈中，王念青听取了乡镇负责人的工作汇报，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决战意识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，坚决打赢19大安保工作这场硬仗，要继续抓好双代工作，抓紧时间解决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尽快完成安装并做好通电、通气和调试工作，确保今冬群众温暖过冬，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10月18号，河北省工信厅厅长龚晓峰一行来到涿州市，就工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调研。保定市相关领导、市长陈宇、副市长赵玉芬陪同调研。座谈会上，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本市宣传片，龚晓峰对涿州市工业经济发展表示肯定，并指出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，积极做好企业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工作，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。陈宇指出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，加大对企业帮扶力度，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力度，加大人才引进力度，并表示本市将进一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思路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。10月17号，涿州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15次常务会议，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，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、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、市人武部政委樊海波列席会议。会议首先进行会前学法，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保定市下放行政权力、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整治、精准政策推进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并研究本市贯彻落实意见。我是杭达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文正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潘安邦，在1979年带来了这首歌，而早在1980年刘文正就翻唱了这首歌曲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亚轩在1999年他的首张专辑萧亚轩当中带来的甩了甩了。 在早期呢，萧亚轩就演唱了这种节奏比较强烈的歌，除了这首甩了甩了，还有第一张专辑当中的 Cappuccino， 以及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人的精彩。 马上真正出发，你不可以 这是来自萧亚轩1999年推出的歌曲，叫做《甩了甩了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一位叫做海明威的歌手。海明威呢是著名的作家，他的著名的作品呢是《老人与海》。这位叫做海明威的歌手呢带来的歌曲也叫做《老人与海》。这首歌的旋律还听起来挺悦耳的，但是充满了很多现代的气息。来自海明威2007年的专辑当中。 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节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汹华人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。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是种信念。

配合不醉，一万一千公里以外，我对你的爱变得稀薄，却放不下来，千山万水里不离开，你一样存在，只是天黑的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《一万一千公里》，这是她1999年《干脆》专辑当中的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的好朋友苏打绿带来的歌曲，叫做《异次元的玫瑰》。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2009年的《春日光》专辑当中。而异次元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日本动漫，说到的呢类似的词有像一次元、二次元，而所谓的异次元呢说到的就是跟我们这个宇宙不同的另外的世界，翻译成中文呢可以翻成平行宇宙或者是高维空间。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表现的就是说这是一朵与众不同的玫瑰，把自己的爱人呢形容成一个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人，而这个印象深刻的爱人呢可能会把我们带向不同的空间。 你的眼是一朵异次元的玫瑰，盛开却不枯萎，倔强却不虚伪。你的心是一朵深溪水的玫瑰，干燥却不憔悴，是一朵头半夜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曲，叫做《异次元的玫瑰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》。这首歌呢是由林夕填词，张亚东作曲，而这首歌也被认为是王菲唱给她的女儿窦靖童的歌。所以在2016年王菲的演唱会当中，窦靖童担任这首歌和声的时候，镜头特意给了窦靖童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务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导致望着路上密密麻满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逛，到处去看，堕入陷阱方式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这爱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1985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非常著名的《爱情陷阱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李宇春的创作专辑当中的《下个路口见》。这首歌呢由李宇春自己作词作曲，但是很多人呢从这首歌当中呢听到了很多熟悉歌曲的影子，比如像《X 战记》当中的歌，甚至有人讲它像一首麦当娜的歌。当然这种类似的旋律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歌吧。 地球外还有个你，当下雨还没 这是来自李宇春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《下个路口见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五月天的专辑《后青春期的诗》当中的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。当然这首歌被更多人知道，是因为邓紫棋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呢翻唱了它，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呢可能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吧。 真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你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伤痛不可完全的愈合，我站在你左侧，就像个 好音乐，九五九，我所。

这是非常知名的来自《流星花园》当中的片尾曲，这是由戴佩妮所带来的《你要的爱》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一起要听到的小虎队《爱》的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蝴蝶飞》呀，是一首回忆童年、怀念童年的歌曲。不知道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你会想到什么样的童年往事？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，白云越过那山岗，努力在寻找他的家。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，展开微笑的脸庞，我把青春做歌，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也只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梦想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，飞向未来的城堡。 海啸，滔滔。